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。我多疯，我多乖，就你最明白。我不幸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。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

还是有谁来为我参谋。 Thank you.

不再挂满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黄品源的《狠不下心》，一起来欣赏。 Oh no no，